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礼拜四一齐嚟嬉戏啊！我梁继章。 Today is Thursday， 祝大家食极都唔肥。 哇， 小曳曳。 今日系 Thursday， 我已经回归平淡啦。经过琴日猛强，不过今日都系照旧猛强富窝。附和你哋两位， 好讲得好。 我唔中意咁样，我需要你做翻你自己。 O、okay, K， 好，变身。 Through my window, so they put me in the car at the station. From that point on, I reached my destination. Where the destination reaching out of east attention. Where them look down my pants, look up my bottom. So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 that I'm a snowman, stop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 that I'm a snowman, stop somewhere down the lane.Think them have more power. They want to call me, say they want to want me. For once I use the ones and now me call me lover. Lover who be calling and the one tell me. I me lover in my heart down to my belly. Yes, and I'm a snowman, I feel cool and deadly. It's the one MC Shine and the one that is snow. Together we all have a Mr. Tornado.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m on the city, say that I'm a snowman, stop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Informer.Say that I'm a snowman, stop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So listen for me, you better listen for me now. Listen for me, you better listen for me now. Bring me the rubber, the microphone, the rock on steady. They say that I'm a snowman, yeah, they are to cut on. But I'm not in and out of the dance, I mean, say where you come from. People them say you come from Jamaica. But me born and raised in a digger, don't know what shelf you know. Few brown people, man, is all I'm on. Yeah, my shoes are them tear up and my toes just a show. With me, you're ballin' all the ones you're on to. So informer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s that I'm a snowman, stop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s that I'm a snowman, stop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Come with a nice young lady, intelligent, yes, she drunk all in Ari. Everywhere me go, me never left for a tally. You say that a snowman, I the rum dance man. Rum it in a dance, I lay in a nation.You never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yeah, the boom shaker. Tell me never lay you down flat, and now I'm can't go down. You say that I'm a snowman, yeah, go reaching out the top. So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yeah,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 that I'm a snowman, stop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yeah,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 that I'm a snowman, stop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Why would Informer 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啊，三小姐会廿六度气温上嚟收到88%。今日咧，除咗一阵间咧，我哋有啊泰国通胡慧聪喺12点出现之外，我哋喺11点嘅爱好系列就系一首你最爱嘅剧集主题 集啊， 系啊，爱慕剧。咁你谂嘅呢个话题，点解会系有呢一个嘅？ 因为我脑海突然间有一首好靓嘅歌闪过， 系、 系啊。 但系你今日 因为来自日剧或者系韩剧嘅 陆剧。 国内、 哦。其实我觉得乜嘢剧叫 乜嘢剧？ 系啊，哇！啲歌词靓到不得了，我、 嗯 哦、真系好佩服，好似啲诗一样。我阵间介绍俾大家， 好非常好， 纯粹系中意嘅啫。 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话俾我哋听，究竟你喜欢啲乜嘢嘅就系、是、剧集嘅主题曲嘅话咧，都可以嘅，乜嘢剧都得， 美剧、英剧、 咩 剧 都 得， 冇错。OK， 系啦、 okay, okay, 我想分享一下少少嘢啊，关于我自己。咁我谂下咧，其实咧，我有时咧，真系。有啲嘢系咪注定会发生就发生呢？我唔知道你试过有冇试过咧？明明好小心，都会唔见一啲嘢啦吓。我 梗系试过啦。 好啦， 咁我见咗失去咗最宝贵嘅嘢， 青春。 你有咩？ 咪就系唔见咗咯。 咁个个都会唔见噶啦。 唔系， 你可以揾得翻嘅咩？哦，得，同啲后生啲嘅一齐咯。 嗱，有啲嘢咧。是比较细粒但是比较珍贵的。不是讲那些什么钻石啊什么那些。而是讲戴在耳仔那个耳筒啊无线耳筒。 哦、 你們有没有试过不见 我不戴耳筒。 其实呢、哦、你不戴耳筒的。 我不戴。 为什么啊因为你的耳仔太大了。大了 你们那些塞下去那些我戴不到的。 哦、有些人戴不到的。 戴不到 的。但是不是的。其实你要买一些就是它可以固定你的里面的那些胶那粒胶。那只不过可能你用那些胶那个 size 不同的。 嗯嗯 啊、 是 啊。如果是的话是可以的。一定塞得入，但系问题佢会跌咯， 系啦、嗯。其实我系带到嘅，咁但系咧，我第一次唔见咧，就系、是、因为咧嗰次踩单车，咁我将嗰个盒佢个盒噶嘛， 嗯、 就摆喺个袋度个车咩袋，翻屋企发觉蹬极都唔见咗。好啦，咁于是我就回带啦，咁谂啊，嗯，可能因为我冇拉嗰个拉链，佢就喺里边咧削出嚟，你知踩单车嘅时候揈出嚟啊，又饮水啊咁样。好啦，咁我从此我好小心啦。诶、哎，琴日咧又发生咯，咁今次 又去踩单车。 唔係踩單車啦，今次我買一啲嘅外賣，咁行去嘅時候咧就帶住嗰個耳筒啦。好啦，去到等等下，因為咧佢要嗌 number 噶嘛，譬如話124号，咁我就除咗嗰兩個耳筒咧，但我就冇擺翻落個盒。纯粹咧袋翻落个 裤袋， 系咪安全咧？ 唔系咯， 我唔知道啊！你个裤袋心灵 翻到屋企咧， 同埋裤袋有冇穿窿？ 冇错啦， 原来我个裤袋穿咗个窿，啊、 又俾我乌鸦口。 翻到屋企就得翻一粒，呢一样嘢其实最令你 冇可能噶、啊。你有嘢喺你个裤袋嗰度一路嘟咁跌落去，你唔知咁样，应该系由你个 因为琴日咧 度线出去， 因为琴日短裤嚟嘅系咪？我着嗰条，第一因为落紧雨、 嗯， 另外我拎咗。好多嘢，咁所以个精神咧就系快啲翻屋企，快啲翻屋企咁样。 你又踩单车，你点解你做呢个手？ 佢又唔系活在当下， 我冇踩单车， 佢又谂紧 做呢 个 手 势。系 因为我呢四盒嘢啊嘛， 我以为你踩单车，快啲翻屋企，快啲翻屋企。 系自己系 系咪啊？ 翻屋企翻屋企刹车。 系啊， 我伸出两个拳头，系玩住啲外卖啫。嗱，其实唔见都冇办法啦。但系有时呢样嘢最令人哋纠结就系一买咧就要买晒。成个 唔系啊，你可以配翻一粒嘅， 一粒都配， 可以配翻一粒嘅。 即是你会觉得哎呀点解算啦不如我带住一粒算啦系啊都得嘅。 系啊带一粒咯。 带一粒。 点解你听 number 你除晒佢啫。 当时你带你唔带一粒唔带一粒好唔舒服㗎。 系咪 你环节都唔听啦咪除晒佢。即系撇住啲袋褲袋咯，點會諗到？因為嗰條褲唔係成日著嘅， 嗰條咩褲嚟㗎？點解會穿窿嘅？ 你呢個加減數嘅話咧，其實就算咧佢係除曬兩粒又好，或者係佢除一粒都好嘅話，佢都會係唔得剩翻一粒嘅啫。 係， 因為跌都係跌咗個粒， 係啊， 都係得一粒。 佢會跌啊嘛，佢始終會減一啊嘛，係咪？二減一同埋一減一，一減一係佢都會係剩翻 一粒。 係啦，咁佢都係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咯。 但係而家啲短褲好少有條褲。袋 唔系，我只不过觉得嘅就系呢件事，觉得真系非常之诡异嘅。 系啊，我都想查 啲裤系可以着到穿窿啦， 系啊个裤袋啊 袋咯。咁所以我觉得哇，你条裤真系系咪设计嚟嘅？其实系专登因为太多钱 方便佢去 方便 洗手间， 我真系方便嘅。有时你知啦，你要插个手落个裤袋嗰度，佢有条胶 行系嘛？行行， 你明白？ 唔系我知，我想讲我好奇点解会穿窿嘅。 我点会啫？我知道我就唔会有呢件事发生。 唔系， 第一嗰 样 嗰条裤咧系一条运动裤嚟嘅，波裤嚟嘅，咁啊少着。但系呢排天气热，咁有时候我见行一阵去买嘢啫，就唔需要着得咁长，有长裤啊，有时咁啊求其拿一条。 你话晒都 系 个公众人物，系啊，你着住条波裤咁样， 广播导播， 系咯， 广播。 你哋冇唔試過唔見嘢嘅咩？ 你唔好咁樣亂咁嚟。 你 哋 攞呢啲有試過，不過唔講俾你聽啫嘛，費事俾你笑啊嘛。 係啊， 我咪俾你笑都冇所謂。即係當時有咁嘅又嚟咁樣，即係會覺得即係 又嚟乜嘢啊？ 因為我第一次唔見，我已經話我一定以後唔會再唔見呢一樣嘢，我會好小心咁啊嘛。 係，你知唔知有一個咧，真係非常之笨住嘅設計㗎？就是、因為有好多人咧都會有呢一個情況，特別就係你用緊嘅嗰一隻係經常會唔見嘅，因為佢好細粒。咁就算佢話係新啲嘅嗰個 generation 都好嘅話，佢只不過多咗一條病嘅啫。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咧，你袋咗落去嘅話咧，佢輕如冇嘢。 你完全唔覺 係啊，甚至乎咧就係好多時候佢無端端，尤其是係跑步啊，其實佢係好嘅，佢本來係好嘅，但係問題係在於唔知點解咧，當你一濕咗嘅時候咧，佢就會跌出嚟㗎啦。我都有試過，所以我就唔用佢呢一個就係咁解。我嗰次我就爭啲跌咗落去個坑渠窿度啊嘛，好彩咁啱啊，成個左腳一踢， 我都會有呢啲反應嘅。 踢出馬路，你明白嗎？执翻咋？其实咧，佢就仲有一个设计嘅就系有病嗰一只咧，其实基本上咧，佢就可以有一条绳，跟住佢两边咧就有两个系啦，有两个嗰啲嘅胶粒，冇错，咁咧就系摄住啊嘛，跟住咧将佢挂咗喺条颈度嘅。你可以去嗰啲什么买机壳啊，或者系嗰啲系啊自拍神棍啊，嗰啲地方一定有。咁如果系嘅话，你咪买一个咯。但我就觉得如果你系咁嘅话，咁不如算啦。其实你就系想佢乜嘢都冇啊嘛，又冇线掹住啊，潇洒啊！ 我琴日就喺度纠结，不如算啦，用翻最传统嗰啲，即系有线嗰啲算啦。 系啊， 第一唔使咁贵， 你见我咪又而家就用翻嗰只，我真系无线嘅。 我想帮佢追查呢件事，杜绝以后再发生。 我讲多一样嘢啦，咁我上网啦，我想睇下有冇啲二手算啦，不如买二手啦。反正我咁唔小心，即系 你冇啦，你今时今日嘅真法， 唔系，我想讲有人咧卖一粒。左边，我就系跌咗左边，我心谂，咦，呢、這个阿哥系咪执住我嗰粒？ 我唔信，应该可以，唔得嘅，唔得嘅， 好啦，唔好搞呢啲嘢啦， 升唔到， 花时间。 你唔系冇试过噶 啦， 成日都系。阵间 你去到交易嗰时，人哋一见到你，哇，咁细粒，即刻抢呢啲钱走咗。 系啊，抢埋你右边个粒。 新品净系有啦，抢标啊！你真系我真系， 你拎咗你右边嗰粒，你试下个。 说时迟，那时快， 冇错啦，系人财两失， 赚唔翻都冇埋。 同埋你真系你都唔系唔知道你个人嘅人设系嘛？有时有好多嘢好奇怪都会发生喺你身上噶嘛。 唔好搞呢啲啦， 我真系劝你唔好。 系啊，唔系我有件事想查清楚嘅，我想问你咧，洗裤咧，你会反转嚟晾噶？ 唔会， 即系都系。 即系你想知道点解佢嗰个裤袋会 穿 咗窿 啊？即系如果真系穿咗窿，如果你反转出嚟，可能 就睇 到 啦。 要补翻。 你会咩？你会反转咩？ 我反转。 你建议佢以后所有嗰啲嘢就全部反转。 咁就知啦。 系啊， 反转之外，你仲要 check 睇下佢个袋。 check 咯，我呢啲我帮唔到你啦。 唔系嗰个问题，而系咁样你嘅洗衫时候就 double 啦，即系你逐件要咁样反转，逐个袋 check 啫嘛。 OK。 其实有冇必要讨论咁耐咧？ 唔系我关心佢啊，阵间我听日又话唔见咩？你明唔明啊？ 仲有乜嘢可以唔见啊？嗰个窿仔咁细，唔见得咩啊？唔见得一毫子啊？ 咁我都冇咁唔开心。如果一毫子，我唔会唔开心啊。好，我哋讲下开心嘢啫吓。又到气温出嚟，湿度88%，翻嚟我哋嘅风骚爆人。 发光。 你林忆莲嘅呢个三更夜半咧，早上十点廿九分送俾大家。今日有骤雨，下昼炎热，吹和缓东至中南风。未来数天仍然炎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十一点钟，我哋有爱好系列，一首你爱嘅剧集嘅主题曲。哇，横跨呢个岁月，爱过剧集有好多好多，到底最记得、最爱嘅又系边首歌？点冇人知咧？十点半新闻播个财经消息，翻嚟继续冇人爱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辩论落实和内地的器官移植合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局方和医管局正是和内地探讨恒常化器官移植互助机制，会采用第二层分配机制，本港遗体器官捐赠分配和病人轮候不会受影响，会先按第一层机制港器官港用，只有香港病人捐出的器官没有合适配对，才会物尽其用作出第二层的内地分配。卢颂茂说，有少数人在有关议题上造谣作假，意图制造矛盾，破坏器官捐赠文化，危害到等待器官捐赠病人得到重生的机会。当局会加强解说，令到市民更加明白和支持器官捐赠，又说道理越辩越清。国泰航空空中服务员被投诉出言侮辱和歧视非英语乘客。评议会主席朱敏健说，如果空中服务员只是私下作出相关言论，但是实际行为上未有对乘客有差别待遇，不会构成直接或者间接歧视。但是空中服务员在工作环境作出相关言论，有机会令乘客听到之后感到不舒服或者被侮辱，可能涉及种族歧视条例中的种族骚扰或者重伤。朱敏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空中服务员只是私下倾谈，并非直接向乘客讲，但是被乘客听到，法例上如果相关言论对他人营造不受欢迎环境，都可能涉及骚扰或者重伤，属于受规管行为，但是实际需要视乎证据去判断。对于评议会提出禁止族内歧视立法方向，朱敏健说，目前仍然在适用范围和字眼上斟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澳门考察，今朝到酒楼和大约十个年长爱国爱澳曾经贡献澳门的人士饮茶，当中包括澳门基本法组委以及特区政府前行政会成员廖泽云。他说，能够收到特区政府邀请和夏宝龙茶聚，是中央对他们的肯定。廖泽云说，大家闲话家常，讲下以前怎样做事，怎样为爱国爱澳努力。他说，夏宝龙觉得澳门做得好好，经济又好，疫情后现在慢慢恢复。夏宝龙在澳门的第三日行程还会探访长者中心、基层公共房屋的社区，亦都会了解澳门的城市发展规划、 澳门作为中国同葡语系国家的交流平台，他又会同商界代表座谈，同政协委员、法律、科技界代表晚饭。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正式宣布参加出年的总统选举，寻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德桑蒂斯在社交网站发布短片，启动他的竞选活动。他誓言要带领美国人进入一个成功的新时代，并且为美国民众的自由而战。德桑蒂斯在宣布参选决定之前，已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递交有关参选的文件。44岁的德桑蒂斯被视为是共和党新星，将在党内初选中对前总统特朗普构成有力挑战。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两个人曾经是政治盟友，但是近期特朗普就加强对德桑蒂斯的政治攻击。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05点，跌310点，总成交金额34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7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蚊，跌3.1毫；腾讯控股326.4，跌6蚊；阿里巴巴79.05跌2蚊，美团126.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3.65仙6跌4仙6，建设银行5.1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64.36跌9.8，招商银行36.25跌1.15，小米集团10.62升2.2。是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39.62，瑞士法郎0.906，加元1.361，人民币7.067，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76，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0848点，升165点。港金报1829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89美元，卖出195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坏车阻路啊，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小心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坏车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另外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繁忙，车龙呢就排到去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方向九龙啦，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方向深圳湾。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嘅坏车咧就清理好，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ine.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芬、董勇、郝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料到， 咦，有乜好料？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集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的最高罚则经已提高。 咁即系点？ 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两年。 哇，后果咁严重，仲敢以身试法咩？ 其实职安健大家都有责任，老板、员工同持责者要携手努力，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咁咪大家都好咯。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有时咧上网睇到一啲嘅资讯咧，都会谂下啊，其实都几好啊，因为咧平时咧你唔会突然间谂到啊会遇到啲问题啦，咁即系有时你遇到问题，可能你都会上网 search 下有冇啲叫做遇过同样情况噶啦。咁啊网上睇到一个人咧，佢就话最近咧可能因为天气啦开始热啦，咁啊发现由于住喺山边比较潮湿咧，屋企咧好多细细唔知咩虫啊，你哋会唔会啊？有时见到一啲嘢咧，一只咁你又唔知佢咩，又唔知有冇害，咁咧原来咧佢 search 翻咧又系呢啲叫做衣服嘅我，专食衫嘅咁样。啊，我又冇见过， 我未听过，未见过， 有冇见过衣蛾？咁就话一啲嘅幼虫嚟嘅。原来咧，佢嘅破坏力咧，虽然佢有啲叫做幼虫咧，但系比成虫咧更加会强，会食衣物啦、书本啦，同埋作茧啦，即系整咗个嗰啲细细啲嘅茧咧咁样。咁又问翻啲虫专家咧，佢话最好系点样咧？因为晒晒唔晒，喷又喷唔晒。最好咧，竟然就係好似吸塵嘅時候咁樣 吸埋啊， 吸咗 吸件衫， 吸嗰件衫， 即係明白點解佢褲穿窿啦。因为伊娥，因为伊娥食咗佢嗰个裤袋，嗰个袋嘅窿， 好危险。 系 佢再食落去， 就不能再设想啦。 两个窟窿食埋，跟住 再食埋，再食埋条拉链。 系啊，系啊，系、 啊。再食埋 嗰条咸虫啊， 个耳仔裤嗰啲耳仔， 条咸虫就不嬲都有噶啦。 喂，呢个我唔惊啊，最近咧。成日讲嗰啲飞蚁嘅， 飞蚁最大件事 系啊，冇你就变白蚁。其实我喺度谂，系咪真系噶？ 系啊， 我肤浅啊， 系啊，即系甩咗个翼之后，咁即系话好衰利佢。 系啊， 系啊，有嘢得冇嘢得啊。 系啊，咁我又喺度谂，如果我冇咗两对手，咁我变咩咧？ 系呢个猜想，呢个联想， 冇两对手变废人咯。嗱嗱，到底啲嘢噶？你咋吓？呢样头先嗰个称呼就系适用于你咋吓？ 我知啊， 我唔系讲紧其他人。 我即刻明啊明啊，你飞蚁你惊唔惊？ 非常惊，尤其是我住喺嗰啲即系村屋嘅地方咧，佢淋咁落雨，你冇办法噶，你点样哇落晒网啊？因为你开门闩门嘅话，佢总会摄一两只入嚟嘅，同埋佢真 系 好鬼鼠嘅。你有冇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我系只猫发现嘅，因为咧就见到咧佢系喺嗰个门罅嗰度咧，伏住喺嗰度死都唔肯走。咁点解咧？唔系就系、是、因为嗰啲飞蚁佢摄咗喺个门罅度，咁、哦、但系其实佢都要挣扎噶嘛，佢挣扎佢咪时时刹那时时刹那咯。但系时时刹那嗰啲声嘅话系我哋听唔到，系佢听到啫。我谂对于佢嚟讲，佢好困扰，你知嘛？即系成晚佢都系听到啲时时刹那时时刹那，即系你捉走佢就话：哎呀，安斯坦瞓啦咁样，佢又要就佢就。 喺度咁样望住咯。跟住我曾经有谂过就系咪因为有鬼咧？ 喂， 你知小动物有时 闷鬼， 佢望住有某个地方，佢死都唔肯走开嘅。你有时你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嘅话，你会胡思乱想 啊，因为佢哋话佢哋睇到噶嘛。 系啊。 咁同埋咧，就嗰阵我就哦，咁我知道点解会咁样啦。咁我一开到门嘅时候，我就发觉其实有好多好多嘅 有 惊 啊， 摄晒喺个门栏度， 甩 翼 又有， 乜嘢都有，即系乜嘢类型都有，总之都系飞蚁啦。系啊。就嚟沤落雨啊！嗰阵时候咧系好恐怖噶，你唯有一样嘢嘅就系话，即系你冇办法啦，你一定要杀生咯。啊、我就会哇，即系清你揿死晒佢啊！但系佢一阵间佢又嚟噶啦，佢、 哎、 总有一两只咁样会飞咗入。 总之系多到咧，你系完全咧应付唔晒。如果飞埋有屋咧，有时会撞我你块面啊，你唔是啊撞我头啊？ 咁又冇咁 严重啊？我闪噶嘛，我 你 系 小 星星 啊？ 唔系噶，你唔发觉嘅咩？尤其是系飞曱甴啊！ 哎呀，佢一定去你个身嗰度扑埋嚟嘅，我都唔知点解。 我行左佢又飞去左， 系啊， 我行右佢 又想避你， 唔 知又撞埋。 啊、 嗯，好似啲航拍咁。 我想问啊，咁嗰啲飞蚁咧，佢甩咗对翼咧，佢点样变白蚁咧？ 佢咪就系去咗嗰啲木啊，嗰啲罅嗰啲咁嘅位嗰度，咪就系食你嗰啲木咯，系啊，咁咪就喺嗰度繁殖咯。我估系咁啩，但系佢就系话因为咁样好恐怖咯。 即系佢喺呢度入咗去咧，可能跟住慢慢就去咗另外一度，又去咗另一度。你根本捉佢唔到，又唔知佢喺边，最难搞就呢一样。 你嗰个窟窿咧，会唔会系啲飞蚁啊？ 我唔系啦，一定系燕鹅啦。好啦，食衫啊嘛，飞蚁唔食衫啊，食木嘅啫嘛，两件事嚟嘅。你又唔好赖人哋，咪系唔系？你都话佢系，一个又话蝴蝶， 又蜜蜂， 甚至系其他嗰啲蜘蛛、 蜘蛛精， 特别系蜘蛛精， 冇错啦， 搞佢 条裤 个袋。 但是我又说住在山边，其实都未必一定是住在山边，其实 市区都有的， 市区都有不同的这些咁嘅蛇虫鼠蚁的问题。 不 过山边 就 特别多， 你阻止不到它了，是不是爬入来就说啫。有时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咁嘅嘢噶？我试过咧，就成日咧都会在我自己屋企附近嗰度咧就攞车啦。但我攞车嘅时候，我无端端咧就会飞嗰啲蚊入嚟嘅。你知唔知？我成日都同佢讲，我就话好啦，你唔好飞入嚟啦，一阵间我车去九龙塘啊，你啱唔啱先？因为你突然之间。我由我住嗰个屋企，即系喺沙头角，无端端出咗个 窿， 我好惊啊！ 系咩地方嚟啊？ 但系佢又 真系 惊嘅，飞唔翻去啦， 飞唔翻啊！ 死路一条 嘅啫。咁佢女朋友咪掉低咗喺你屋企？ 冇错，所以我永远我都见到佢飞入嚟嘅时候，我同佢讲嘢。系，我同佢讲就嗱，我出九龙塘啊，你啱唔啱先？又或者佢就你会喺沙田落啊？如果系嘅，你讲声俾我听。你上车你一定有原因，啱唔啱先？如果你嘅就上错车嘅话咧，你而家我飞翻出去啦。 又或者佢。 有冇谂过呢一样嘢？ 系你好得意喎！你呢样嘢 系啊，我真系成日都会谂埋呢个无聊嘢噶。因为我试过一次嘅就系、是、我攞车嘅时候啊，佢飞入嚟啦，我点拍都唔走。最惨系乜嘢咧？就系、是、你揸紧车嘅时候，佢突然间咬你咧， 啊、 你想拍佢， 啊、 有时会因为咁样撞车 啊 嘛。所以我就唔理佢嘅，咪由得佢针我啦，针我话我已经怀恨于心。咁跟住即系翻到嚟嘅时候嘅话，我发觉就系当我一开门嘅时候咧，佢飞走咗咯。咁跟住我心谂，唉、哎，你大件事啊！你嚟一九龙塘。我都不知道怎么帮你我希望你的导航 可以他除非有 GPS 但是呢你揸车真的很怕很怕东西飞入来的我试过有一次这样探我家人住在一些比较偏远的那些村屋好啦我走的时候跟我拿些东西给村长拿着一袋东西去到村长那里停低你停低你要跟人讲东西你搞低玻璃啦、好啦讲东西讲一讲为什么有些入咗好多蜜蜂， 哇，好多啊！你用 起码十几只入咗嚟，跟住我当然好惊啦，因为正常就算香蕉都冇嚟，突然间咁多蜜蜂，我就问：哎呀哎呀，点解咁多蜜蜂嘅？佢哦系啊系啊，我哋有养蜜蜂啊，原来村有养蜜蜂。哎呀，咁点啊？咁样我唔想带走佢，同埋我亦都唔好惊啦。你冇理由继续闩翻玻璃开车，佢你行啦，你只要一行远啲，佢就会飞走噶啦。因为个蜜蜂斗喺呢度， 系佢会翻嚟， 佢会翻自己屋企啊。 哇，佢离家出走啊，咪弊。 其实嗰十几只嘅就根本就想走， 唔系咯， 想走好耐， 走啦， 系啊，我哋都知道而家出走啦， 放慢走， 好晒， 慢慢走，慢慢走，咁咁就飞翻走晒全部。但系嗰个感觉系好惊，你谂蜜蜂喺个车里边， 但系养蜂嗰啲人系咪会即系会 B 咁样嗌翻佢哋噶？ B B E E 啊，因为佢哋叫做 B 系咪啊？ 唔系啊，我听过啊。 唔可以嗌第啲名嘅咩？蜜蜂咁又唔得嘅，一定要 B B E E B。 阿姨， 我冇嘢啊。 To me, one more time. 早晨，听紧《风骚快活人》。网上情，老去的快乐尊严。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曾经讲过，人之所以害怕年老，系因为担心自己冇办法靠自己力量活落去。所以接受照顾是需要无比的勇气。在一间老人院墙上面有四个字叫做快乐尊严。快乐先定尊严先。以前的人讲养儿防老，时代变，近这几十年现代人都自觉地要靠自己，不要一定期待麻烦下一代。但是去到年老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独立呢？就算经济上不需要人来养，但精神上使唔使陪伴？文章嘅作者话，有个朋友年轻嘅时候同丈夫离异，自己养大个仔，个仔出国读书啦，唔打算翻嚟。有一次佢去探个仔，探咗几日，终于走啦。 走嘅时候忍唔住闹个仔话：你唔系翻工就同朋友出街，你都唔陪我嘅。当我同呢个作者讲翻之后，个作者觉得好奇怪，因为呢个朋友一直好独立、好自主，但系原来无论几独立嘅人都希望仔女嘅陪伴。好多专家指导人唔好建立，要建立唔依靠孩子嘅生活方式，唔好过度期待细路仔对我哋照顾。但系如果我哋生活之中真系寂寞咧，真系需要帮助咧，真系想同我哋食餐饭，咁应该点？有个朋友佢话爸爸妈妈年老啦，有时睇病买嘢唔方便，咁呢个男仔都乐于接送嘅，但系希望两个老人家尽快告知，就唔好临时话诶、哎、今日要乜嘢咁样，变咗有阵时佢或者要工作啦，或者约咗人，唔想将自己约会推后，就唯有唔陪老人家，跟住老人家就觉得诶、哎、你而家对我唔好啦，唔锡我啦，慢慢就开始唔敢再叫佢做嘢。这种的内疚令人觉得很难受。诸如此种的亲子共处的相处问题，话大不大，话少不少，就是尊重包容与否。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如何无碍走过？有时老人家怕麻烦小孩，但怕麻烦的结果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正如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曾经讲过，人之所以害怕年老，是因为担心没办法靠自己力量活下去。其实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老年人开始要思考放低尊严，对自己的孩子表明自己的需要去想法，希望他们帮自己做一些事情，希望他们陪伴自己，这个才是真正对大家的爱。人生个个都会老，老了会感到寂寞，会有需要，这个时候如果不将心里面的说话讲出来，你旁边的人又怎会明白？要快乐同时都要尊严，两者缺一不可。希望每一位老年人和我家人都过得快快乐。 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仍然痴痴长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星月下踱步，问你会否仍然叫我亨爷，同到每一天明白你今天的那笑面，明日变化青春中失去，我仍真心痴痴的一颗心仍照旧，明日也许搬迁上月球，明座穿梭的一地冲天去，携手再行漫步星空每天。唉，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仍然痴痴长伴我身边，情怀未变。 旅游达人胡卫聪走遍泰国大小街头，镜头前面的他风趣幽默。不过原来啱啱出道的时候是电视台一个寂寞的编导，个部人有嘢做，得佢坐喺办公室，好似废人一个。 练及分，扑根之礼个乱人。 甚至乎譬如话嘉利大厦大火咁先算啦，全组啊成个二楼所有嘅睇真啲嘅同事咧，全部走去做，但系唔知点解咧， 你就坐喺办公室。 阿余永生唔俾我做，冇人揾我做，我一个人坐喺办公室，我都唔知道做乜，大家觉得我呢个人系废嘅。 寻找快活人生，泰国通胡卫聪。风骚快活人节目来播出， 好啦，今日咧播出胡伟聪嘅最后一集啦。咁去到冇不同嘅地方住咧，你总会听到好多关于嗰啲地方嘅可能系传说啊，又或者一啲嘅乡间嘅故事啊咁样。咁今日咧第三集咧，胡伟聪就同我哋分享喺嗰度听到一啲咧比较特别啲嘅古仔啊。咁今日大家一十二点钟新闻之后就可以听下啦。 Okay, 好啦，咁当然啦，阵间嘅话就会进入我哋嘅逢星期四嘅重头爱好系列之日剧、 韩剧。 陆剧、 台剧、 美剧、 英剧， 乜嘢剧？仲有就系系啦，仲有你着嗰对剧， 做到只剧 都可以攞出嚟。 好， 有得你主题曲噶。 喂，好听嘅主题曲咧，真系会导你入去嗰个景 啊。同埋你有冇觉得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真系好中意嗰个剧咧，佢你要配合埋嗰首歌，但系往往。嗰啲好嘅劇嘅话係连首歌都会好听、 啊、 都会 hit 嘅，有时候有啲係真係渣嘅。 一响嘩即刻离 晒。係呀、啊、毛管都动埋呀、啊。但你睇嗰啲你有冇睇过㗎，即係你介绍嗰啲日劇嘅作曲。咁就一定最紧要。 好啦， 一阵间同大家分享。 大家好，我係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係、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爱好系列开始咗，今日咧就系一首剧集你最爱嘅主题曲啦，咁、嗯、样睇剧咧有几个 level 嘅吓，咁啊一个咧就好普通咧睇剧啦，跟住叫追剧啦，即、就、系、是、每一集都会诶几波啦咁啊睇啦，但另外一种再高层次咧叫煲剧啦，咁样煲剧咧我比较少有，我唯一就系煲过咧呢个 long vacation 嗰次真系好辛苦，即系开始睇之后咧嗰、嗯、种你想睇唔想睇就想瞓啦，又唔想瞓咪想睇，嗰种心情咧真系好纠结、嗯。另外一套咧我又有煲嘅，但系嗰套咧就即系冷静啲啦，同埋嗰套咧我会储起佢先慢慢睇。足足播咗十年嘅呢套劇集，虽然咧佢里边有爱情线啦，但唔系主线啊，佢有友情线啦，另外有好多搞笑嘅情节啦。讲紧就系呢一个播咗十年，九四年去到二零零四年结束十季嘅 Friends 啦。Friends 呢一首歌曲咧，我系由劇集开始就喜欢佢啦。睇翻个歌词咧，其实都讲到朋友之间啦，即系可能就话，诶、哎，讲可能今日你唔系好如意，呢、這个月你唔系好如意，今年都唔系几开心，唔紧要。歌曲就系叫做 I'll Be There For You。一听呢个前奏，唔会令你谂起劇集里边嗰几个主角。好搞鬼嘅一个 MV 呢， I'll be there for you。 No one told you life was gonna be this way。 Your job's a joke, you broke your love life's the other way。 It's like you're always stuck in second gear。 When it hasn't been your day, your week, your month, or even your year。 来自呢个剧集 Friends 啊，咁啊算呢个剧集咧，我由第一集、第一季煲到最尾嗰集嘅最后一集咧，都已经唔知煲咗几多次噶啦。但系咧，我都仲会攞嚟睇，即系因为啲 同意啊，佢里面嘅啲 script 系写得非常之好，非常精警。 系啦， 你有冇睇过？因为冇睇过， 我有， 系咪？ 但系 你唔系太啱你，唔系你嘅杯茶。 冇错， okay、 我中意佢啲笑话就系有阵时。好小朋友得嚟又几好笑，有啲人即系傻得嚟又几好笑，同埋有啲爱情嗰啲起起伏伏啊，离离合合啊，上司追下属啊，即系总之 同啲朋友一 齐乜嘢元素都有， 上司追下属，我圈你去先， 系啊。 上司最后所做咩？ 圈你去啦，我记住呢个重点。 哦、有冇下句？ 我唔知道啊，你提我嘅， 因为而家喺电影平台都仲有啦。咁所以我都几长青可，即系无论边个 generation， 你耐唔耐攞嚟睇咧，应该我觉得都会。 所以真系神剧咯，系啊，真嘅真心 都中意睇啲友情嘅剧，即系几个朋友，我好中意睇。 系、 但系呢一个就真系， 好难讲。所以呢个咪就好好咯，系嘛？即系其实佢百方卖百客嘅， 冇错。 佢乜嘢类型嘅嘢都。有，其实你都讲得好啱嘅。好多时候咧，我觉得睇剧嘅话咧，而家已经去到咁嘅年纪咧，煲唔少啦，睇唔少啦、你总会有一啲嘢咧系会 hit 到你嘅，同埋咧就 系 有某一种形式嘅或者某一种方程式而整出嚟嘅嗰种剧嘅话，虽则你估到，但系你都系会煲或者系会睇嘅。同埋其实有时亦都会因为咁中伏嘅，你哋系会点样拣噶？嗱，好多时候咧好得意嘅，一揿落去嘅时候，呢啲咁样嘅串流平台又或者系嗰啲电影或者电视剧剧嘅。平台嘅话，佢一定有一个排行榜嘅、你哋点睇嘅咧？即系见到呢个排行榜，即系佢一定会讲噶嘛。本周top ten 系啲咩嘢？ 我会留意嘅， 你都会留意嘅， 留意嘅。其实我最主要嘅来源咧，就系譬如话 Facebook 啊，睇下有冇人介绍啊。我中意人哋介绍嘅，譬如话陈大文，佢话哇呢套正嘢，必睇。 陈大文，你唔系求其揾陈大文噶嘛？你都会睇睇嘅就系介绍嗰个人系边个噶嘛？ 系 嘛？即系某个导演你好中意嘅，佢介绍你觉得有份量啊？ 冇错啦，即系我会咁样样咯，就好少咁盲目笃入去。 我就会睇下佢通常咁噶嘛，而家串流平台好有大约系一行字，即系两三行字介绍， 介绍你嘅， 即系呢个古仔讲乜乜乜乜咁，但系都不能够作准嘅。同埋佢而家有一样嘅几好，会睇 preview 30秒，咁你睇个 preview 里边，如果都觉得睇完都冇咩兴趣，咪唔睇咯。 系啊，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好惊嘅就系咩咧？啊，呢一排个个都话睇，个个都话煲，你唔煲嘅话咧，就好似咧冇话题嘅。同埋嘅就我哋作为广播人嘅话，其实就算你中意唔中意，你都要知咯。 冇错。 咁樣其實好多人咁嘅話咧，你會中伏嘅。咁但係咧，我啱要介紹嘅呢一套嘅話咧， 中有冇中啊？ 我開頭嘅時候以為我都以為中伏，因為係人都喺度講緊係一啲好純美嘅愛情片咧。呢啲好得人驚，同埋好過人嘅。 係啊，可能係啲年青人中意睇啊，陶醉愛情啊， 即 係 啲咩壁降啊咁嗰啲咧。我真係 sorry， 我 有啲我都 一集都睇唔到，我就已經哇唔得啦，嘔曬出嚟啦，就完全唔掂。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好難講，見仁見智嘅係咪？呢一套嘅話。就因为好多人都喺度讲紧，就系啲纯美嘅爱情片嘅话，咁我亦都觉得佢里面有啲嘅金句。因为呢一套戏嘅咧，亦都系因为有某一首歌曲而突然之间嘅就系话，即系可以将 触动你 系啦。唔系佢系因为呢一首歌，因为我一阵间要播嘅呢一首歌嘅话，而写咗呢一个嘅成个日剧嘅。咁啊，讲紧嘅就系佢里面亦都有一句金句，我觉得嘅就系佢讲唔出有一种嘅就系咩叫做幸福，但系就总之你觉得两个人喺埋一齐嘅话，你就系幸福啦。佢里面有讲到嘅就系、是。能找到一个让你爱上、让你珍惜人生嘅人，我觉得咁样就系人生之中一件很幸福嘅事啦。无论呢一个人身在何处，或者喺何人身边，都不会改变呢一点，咁样就够啦。咁样我哋就该满足啦。哇！初恋啊 ，first love。大家一起再好好咁样重温下呢一套剧集带俾你嘅呢一种。缠绕住你的幸福的感觉，阅读。 最后的キスはタバコのフレーバーがした苦くて切ない香り。明日の今頃にはあなたはどこにいるんだろう誰を思っているんだろう 初恋嘅感觉啊，哇，完全咧真系好浪漫啊，正正正。 我今日介绍呢首歌咧，我自己觉得咧系我听咗呢首歌之后咧触动咗我，先再去睇翻嗰套剧嘅。 哦，有时会咁噶， 系啊， 但系倒翻转头嘅 套剧就麻麻啦，一般般啦。因为系话说咧，我几年前咧响国内个朋友佢揸紧车嘅时候，我一听呢首歌，哇！我第一句歌词咁靓嘅，我读俾大家听。 喂，好啊，好啊，好啊，唔靓点先？ 我讲靓啲，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是好老 的， 不是我自己觉得是挺漂亮的，这套 意境 是啊，还有他唱得好诸如此类，不紧要的，你笑啦， 不是如果郑 之前好啲，你 郑之前好啲， 第一句 是吗？第一首，第一首， okay。 是啊， 当花瓣离开花朵， 你不要笑啦， 再来算 了算了，这首这个就是金粉世家的主题曲，但是讲的二十年前，我觉得很好听。 谁唱的？ 沙宝亮。 即没两个妹妹。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修。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难忘缠 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抽。 清泡凉， 好解热。呢排饮多啲， 外敷内用，浸一浸。 佳怡 本来系梁继章毒，但系出咗意外。大家估下 系乜嘢意外咧？估中有奖， 冇错啦， 就系、是、清泡凉， 系一支。我双手奉上歌词，佢眉头一皱，发生咩事咧？转头翻嚟话俾大家听。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议案，促请政府尽快落实与内地器官移植合作的法律框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少数人别有用心作出破坏，埋没良知，网上有很多造谣散布假信息，例如说不取消登记就会被主动登记，亦都有人抹黑国家器官移植制度，声称会有活人被安排去移植，这些行为绝对会破坏器官捐赠和移植的文化。卢颂茂说，今次事件反映有关登记册有很多需要优化的地方，资讯科技办公室和卫生署会跟进。他又说，现时本港有2500多个器官衰竭的病人等待移植，当中等待肾脏移植的病人最多有超过2400人，平均轮候时间5年，最长29年，而等待心脏、肺和肝脏移植平均等2至3年。占地627公顷的新田科技城，当中大约300公顷预留作创科用地，政府考虑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批地方式。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会考虑以多元模式批地，包括直接批地，但是强调一定会制定有板有眼的框架和机制，规范进驻企业能够为香港带来经济效益，冇可能会成为地产项目。本土研究社近日引用南韩松岛例子，说当地政府为了鼓励发展创科和经济，透过直接廉价批地吸引龙头企业进驻，至今部分地区半荒置或者改作豪宅。被问到香港的新田科技城怎样避免出现这个情况，宁汉豪说，如果任何地方有不好的经验，当局一定引以为鉴。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疫情后警方向超过20个游行集会批出不反对通知书，警方审批游行集会的时候必须要做好把关角色，会继续收集情报和监察，若果发现违法行为必定会果断执法。至于日后游行会不会设人数或者其他限制，会就每宗申请作个别评估，不能够设硬指标。萧泽颐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访问的时候提到，2019年黑暴期间有很多游行被骑劫，警方绝对不容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现在审批每一宗申请的时候都会留意是否有人企图骑劫游行集会，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他认为现在社会虽然平静，但是仍然一定有暗涌，有人尝试用软对抗的方式煽动他人抗争，警方会果断执法。美国总统拜登将会提名空军上将布朗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接替任期9月届满的米利。白宫说，拜登稍后将会在白宫举行仪式宣布提名。拜登政府一个高级官员说，拜登接纳国防部长奥斯丁的建议，认为布朗了解美国在全球面临的战略挑战。布朗曾经主导打击伊斯兰国的空中行动，亦都深深明白中国带来的挑战。布朗可望成为继鲍威尔之后第二位非裔军官出任这个职位，他的任命需要参议院确认。布朗1984年出任军官，是丰富经验的机师，飞行时数超过3000个钟，其中130个钟是在作战状态之下进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25点，跌390点，总成交金额5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3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1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蚊，跌9.4；盈富基金18.93，跌3.8；阿里巴巴78.75，跌2.3；美团125.3，跌5.1；南方恒生科技3.68，跌7.4；恒生中国企业63.98，跌1.36；建设银行5.08，跌8；中国海洋石油12.36，跌3.4；招商银行35.9，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39.72，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1。人民幣7.072，英磅對美元1.234，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609。日經平均指數報30881點，升198點。港金報18280蚊，跌1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7.13美元，賣出19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城门隧道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系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另外，因应私隧将会喺今个星期日清晨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喺星期六晚上10点开始，私隧一带系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而去到星期日凌晨4:30至5点，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嘅管道以及所有通往私隧嘅支路系会全线封闭，受影响嘅通宵巴士同专线小巴路线将会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军器厂街挤塞，车龙喺新鸿基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彩虹村。封路情况，西贡的豪涌路是有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豪涌路介乎西贡公路至豪涌北路之间的路段临时改为单程东行，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50排向深圳湾，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方向，还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喺婚姻中成长，喺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都唔知道点解，嗰啲令我好想碾死佢嘅片段，正正令我忍唔住挂住佢。我不知道这样的婚姻应该离，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阿伯，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将如来神掌第九式嘅掌形印喺呢六个顶度。 如来神掌咩嚟噶？ 想知就要听住呢个星期日晚八点半由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好啦，印咗五个顶，仲争一个顶，你唔好顶住我。 你唔知呢六个顶系古迹嚟嘅咩？ 咁啊点啊？ 而家要告你破坏古迹，攞个身份证嚟。 吓，火云邪神古汉云，俾下面啊！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系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嘅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嘅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其实咧电台有重温效果嘅，我哋今日咧马上咧唔使大家上网再重温，我哋而家即刻咕咕咕 咕就，我哋马上按键重演， 冇错，当时我双手好恭敬咁样奉上。Michael 话呢个咧就系嗰个， 仲要当时播紧嘅，快啲快啲，嗰、那个中咩中段就到啦， 系副歌嘅时候，就到啦，你用 讲啦讲啦，咁就递咗 出嚟啦， 一张 歌词 纸俾我。咁细点睇啊？你唔觉得而家用手机咧，即系有个冲动，有冲动咧，我抹唔到， 佢抹张纸 啊！我张纸真系张纸真系唔 系啦，张纸唔啱，唔关你事，系啦，就系咁样。 所以我就不能为你效劳啊！阿志揾咗大啲， 有朋友估中， 即系老花眼害的事。 系冇错，咪真系睇唔到，睇唔到。你有冇试过买过嗰啲樽仔一樽嘢嗰只乜嚟噶？ 最尴尬， 唔戴眼镜，我真系完全 嗰啲 impedance 嗰啲啊嘛。 嗱， 我俾另外一张碟你 睇，睇唔到。 今日咧，我借完之后咧，我企咗喺度咧，睇咗十分钟。 哦，哇！呢啲密质质嗰啲蚂蚁字啊， 蚂蚁字， 我睇到。 佢一个，我知啊，但系你要揾一只歌。 你戴眼镜啊？ 我意思即系你要揾一只歌啊，譬如我嗰只歌啊，叫做 A B C 咁样。 系啊，你揾唔揾到 A B C 啊？ 你类似你咁样揾 冇呢首歌， 答得好。 因为佢成个封底印咗三个碟嘅，嗰度几多只啊？三四十隻歌喺曬一個底嗰度， 係啊， 咁樣揾， 係啊， 仲要加上佢花碌碌， 係 啊， 使唔使幫你揾啊？ 唔使嘅 A B C 啊， 佢揾嚟揾都揾唔到 A B C， 因為根本就冇。 嗱，其實咧，愛情劇有一種叫悲情歌曲或者悲情劇咧，呢一個劇集我雖然冇點樣去煲過嚇，你再問翻我講咩我都唔記得，但係咧，我覺得呢個 melody 或者呢個歌咧。好有嗰种悲情嘅感觉，由佢起第一粒音开始咧，你已经知道一定系悲剧。 咩剧啊？日剧、韩剧定系咩？ 估下先， 我哋都要知系咩剧先。 哦，韩剧啊， 系啦， 记唔记得个名？ 记得。 假如爱 有明天， 天意 啊，天意。 我中意睇电影。电影版好好睇， 但你觉唔觉呢个音乐真系好好听？ 系啊， 呢一个前奏， 系啊， 好适合咩？ 翻嚟啊！ 喺雪地上面嗌嗰啲咧， 哎，破坏！ 翻嚟你啊！ 食饭啦！亲唔亲？ 널 지는 안 닥 넘어 그대 날 바라보고 있죠 참아 말하지 못한 내 마음을Where? 처럼 지내왔지만 무지개 먼지가 천국에 가도 마음 나름 변함없죠. 사랑하면 알수록 그대 그리워 가슴 아파. 马小强啊，头先咧有人赞啊，喺网上话你嘅青宝两好听啊， 青宝两好听啊，边个赞啊？ 有位听汪啊，佢话青宝两嘅只歌好听， 青宝两系正， 所以真系几好。 青汪有品味，我送四粒。啊，唔系四支 青宝 粮 俾佢，好唔好？不如送一揸俾佢啦，好吗？醒你嘅，唔收钱 ，OK？ 系啦，冇错。 好啦，其实你话讲开煲剧咧，我真系非常之开心。其实有时咧，有一啲咧系真系好惨，开始咗你系停唔到嘅。 系啊， 咁同埋其实有时你都会咧，因为可能你觉得就系嗰个导演啊，又或者系嗰啲幕后嘅班底啊，佢哋所创作嘅一啲作品咧，你会唔会追嘅？即系你某一个系啦，你觉得啊佢几好啊，追导演啊、编剧啊，甚至乎系里面嘅演员等等，系咪？咁呢一个咧，我就觉得系我近期嚟讲都叫做系一开始咗，系完全茶饭不思，收唔到掣，停咗，都系要放低自己嘅嘢，继续再追，追完又追，追完又追，追直至到睇晒为止嘅。但系佢有成十几集，而每一集咧有成个几钟头，其实对于自己嚟讲嘅话，系真系好 精神、 好大 loading。咁但系冇办法啦，因为其实我觉得佢个剧好系好在嘅就系永远佢每一集佢都有事发生，以及嘅就系佢哋会哭紧你下一集，咁你就一定要再睇埋嘅时候系啦、你以为睇埋下一集嘅话，你就唉应该都可以食餐饭啦啩， 咁之后 又哭你下一集，哇！即系我觉得呢啲咁样嘅，如果你作为编剧嘅，你应该好清楚， 同埋你睇完好失落噶， 冇错，系啊， 最后嗰集最后 好失落噶， 系啊， 咁我今晚做咩 我突然间谂翻起，我就觉得佢就嚟煲完咯。譬如可能有十二集先算啦，我煲到喺第十集嘅时候，我唔舍得嘅。 系啊， 我唔舍得呢件事完结啦。 自己可以控制咁。 系啊，我即刻停咗佢。 我同自己讲，我就话唔得，我一定要剩翻佢嘅话，跟住咧就等我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我放假嗰阵，我慢慢嗒真佢。 哦， 系啊，点不知你有冇试过有啲嘢会咁样嘅？睇晒完之后嘅话，再由头开始第一集煲。 Long vacation 我咪咁。 Long vacation 系咁， 真系回味。 我同意 long vacation， 我觉得真系无可挑剔嘅， 真系 里面所有毒药剧嚟嘅，啲人啦，里面嘅歌啦， 再拍都拍唔翻， 冇啦，唔得，冇可能噶啦， 历久常新啊， 系啊。即系后无来者嘅呢一套，我觉得我自己非常之欣赏嘅。咁我最近都喺啱啱过咗嗰个星期，我就介绍咗佢嘅人选之人咧。佢亦都系佢个导演嘅所拍嘅呢一套嘅电影啊，呢一套嘅剧集就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 正。 整个世界在腐烂，腐烂的都与我无关。这黑暗我都习惯，习惯都不再需要看。我藏在黑暗顶端，以为光的距离很短，想去攀 林宥嘉的《别让我走远》， 哇，好听好听， 套剧都好好睇，未睇嘅话一定要睇。呢个咪叫神剧啊？ 我觉得都神神地嘅呢部 啊，神神地就唔 系 好惊， 都真系算神剧。 系啊， 系啊， 咩先为叫神剧啊？ 嗱，题材新颖，同埋拍得出好睇，同埋令人追嘅，有意思嘅，即系唔会话一般嗰啲即系耍狗血剧。我觉得呢啲系好好睇，我最中意睇呢啲，同埋有桥段嘅。 系啊， 系啊， 好， 人生桥段， 冇错， 轻轻落在我掌心。喂，我哋俾少少我得唔得啊？ 可唔可以走先？ 继续。 我真系投诉你， 你真系别让我走远。 爱评机会投诉你噶。OK， 嗱，哦，呢个咧系其实系一个叫《延禧攻略》嘅片尾曲。 哦， 系啊，呢个《雪落下的声音》。我曾经咧系因为呢首歌咧写过一个片段人间， 记得。 但我唔記得咗係咩故仔。 但你好似係用翻一首歌噶。 系啊，个片名系用一首歌， 系咪喺雪，即系落紧雪噶嘛？出边 系啊， 个男仔喺个酒店房望住，系咪嗰个故事？ 唔系，新较为新个，真系冇办法记起。如果有人记得，话俾我听啊。 你就系你个剧名都唔记得， 我真系唔记得， 我净系记得你用过呢一首歌。 系啊，我用过呢首歌，因为我觉得真系好好睇啊。其实咧呢个佢呢个制作人咧叫于正，我识咗佢十几年噶啦。 你识佢噶？ 识佢噶，佢嗰阵时嚟过香港参加嗰啲影视展嘅。逢三月咧， 有冇就我哋真系似，真系揾佢啫。 影啲相， 系啊，你仲记唔记得？ 有冇嘢介绍我做？ 你呢位啊， 我跟阿郑果如。 对，郑果如啊。 我唔系，真有乜嘢做？即系写工作俾我，呢啲话佢唔识听啊。嗰真系有， 我觉得应该会咯，因为其实你想邓你嘅朋友开心啊嘛， 系 咪啊？ 系，我真系觉得，同埋咧，因为佢呢套戏咧，我觉得佢突破咗佢之前，嗱，之前嗰啲风风雨雨我唔讲啦，咁但系呢一套剧咧，俾人好多人称赞咧，就系佢颜色上、美学上，我真系觉得好好， 同意嘅， 系啊， 好靓嘅，其实系啊，系啊，啲衫啊，各样嘢， 系冇错，佢咪颜色啊，等等都系好嘅，咁同埋。呢一首歌我真的觉得回味再回味，这个是一个女声版本的谭维维， 俾你再读啊， 听听 逼我走了， 想念你。 轻轻的他走了。 歌曲完结了。唉。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寻找快活人生，泰国通胡慧聪。好啦，第三日同胡慧聪倾偈。嗱，其实泰国咧系一个佛国啦吓，咁、我记得好多年前咧去泰国咧，我啲节目都分享过嘅。哇，七日旅行有五日睇佛庙嘅，咩卧佛、咩佛、咩佛、咩佛，好多唔同嘅佛庙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除咗佛之外咧，另一边咧吓。亦都有啲人會提及啊，有啲喺東南亞國家都唔停止佛教嘅，有好多一啲叫靈異故事啊，或者呢方面嘅傳說啊，咁並不是道人迷信，不過不同嘅國家有不同嘅都市傳說。 冇錯， 阿胡慧聰喺泰國咁多年，有冇啲咩聽到、見到、撞過噶？ 嗱，撞過嚟講咧，我真係未撞過，可能好時高運啦，即係喺度咁多年我都冇撞過啊咁。咁但係聽咧係聽過有嘅，咁譬如講緊有間。清邁嘅酒店好大间，但系而家执咗啦，卖紧盘啊咁。咁以前咧就是、一个系国际品牌嘅五星国际品牌嘅一间清邁酒店咧，咁但系后屘就卖翻俾本地品牌啦。咁而家本地品牌都做唔住啦，咁、就卖盘啦，因为间酒店太大同埋太大自然、啊。 酒店太大，大唔好咩？我即系如果以香港人角度，大间咪好咯，唔通细细间好咩？ 佢大得嚟咧，即系。里面全部是园林咁样，佢里面啲树咧唔系自然生长，系嚟自柬埔寨啊、缅甸啊，同埋一啲嘅亚洲地方，譬如印尼啊嗰啲啲大树搬嚟嘅。咁泰国人相信树会有树 嘅精灵 灵喺度噶嘛？ 依间酒店仲喺咪度噶？ 而家賣緊盤，你冇乜機會去住嘅，賣緊盤啊！ 即係佢唔係營業品嘅， 而家唔營業嘅啦嚇。咁佢裏邊咧係好多依啲古靈精怪嘅樹啊，同埋好啲陰沉啊，裏面有好多泰式嘅設計咧。 但我想問咧， 驚地嘅 酒店有住客嘅區域啦，有泳池啊 gym， 咁呢啲森林係喺佢前邊㗎， 經過經過嘅地方啊，經過嘅地方。 但佢花咁多錢，花咁多錢要搬咁多樹過嚟，但係呢個即係我意思，即係其實遊客可以喺呢一區做啲咩？ 嗱，簡單講係一個森林大自然式嘅酒店咯。咁譬如我住A villa 就喺呢度，咁跟住咧要行唔知幾遠就到 B villa 就係你嗰度咁樣。跟住然之後有啲 family villa 又喺唔知邊度咁樣。咁下下出入咧要叫嗰啲 golf 車去 pick up 你嘅，你係行唔到嘅。 聽落去咧有幾個大自然 feel 喎。 係，但係夜晚黑你就知有兩個真人真事，啲酒店職員話俾我聽，有一個咧就係話，即係佢個 friend 走去住，夜晚黑咧喺房裏面洗手咧，係見到後邊有嘢嘅，嚇到佢即刻走噶唔唞。咁另外有一個故仔就係、是，有個外籍人士咧，咁 check 嘅時候就多謝酒店啊，多謝你嘅 special arrangement 咧，琴晚安排一啲嘅 dancer 俾我睇咁樣嚇。琴晚有 dancer 係啊，佢住個 villa 下面，夜晚人叮叮叮叮叮叮叮喺度跳舞。 佢睇到人跳舞。 係啦，嗰個鬼佬嗰個西方人士話啊，真係 very good 啊，因為好 performance。 打賞。 係啦係啦，點知即係嗰職員話OK，thank you 即係原來係嗰啲嘢嚟嘅咁。呢啲都係真人真事，但係嗰間酒店咧，我去住過多次，可能我好時高運咧，我就冇見過冇撞過咯。 但聽你咁講，佢個設計真係好似好吸引喎，因為嗱，我哋住都市咧就係想遠離都市啊嘛，過一啲唔同嘅生活啊嘛，最好多啲樹，多啲空間啊嘛，係咪先？ 係 啊，即係好似我嗰一次喺 PP Island 啊 ，PP 島啦，你知唔知？即係布吉島嘅隔離一個叫 PP 島啦，係住一啲。bungalow 即係好似一個樹屋嗰啲咁樣嘅嘢咧，咁、最記得好落後嘅，即係 好初型嘅樣嘢，間房佈置得好求其嘅。咁但係翻嚟覺得啊，好有園林嗰個感覺，好大自然，好似魯賓遜去荒島咁。咁個電視機又唔係好 work， 咁噼噼啪啪唔 work。但係喂 ，TV not working 咁嘅 ，OK 咁樣，咁要點咧？佢派一個咧打大鐵腳嘅走嚟搬走咗，咁就算啦。佢唔係拎個整啊，搬走你電視機，咁好耐都唔拎翻嚟，就算啦，又冇所謂咁啊，唔睇咁。即係呢地方就有呢種嘅吸引嘅地方，係嘛？即係當年你點解去泰國都因為中意嗰種叫好 raw 嘅，好似大自然嘅感覺嘛。不過有時夜晚咧就可能會得人驚啲。 某啲地方居誒唔係居民啊，即係佢哋即係有啲嘅同事啊，譬如晚上要去人哋嘅房攞嘢或者 room service 咧，佢一定係行孖必嘅，一定係咧兩個人一齊。 每一個人行， 每一個人行啊。佢哋要自己事啊， 因為驚。 係啊。 其實泰國咧，我早前咧我亦都睇過一啲資料啦，咁啊，佢係佛國，所以有好多嘅保平安嘅方法。唔知阿胡偉聰自己有冇即係俾入到去嗰叫做嘅咩耳濡目染啊，都要譬如帶下佛牌啊，去下佛廟啊咁樣。因為咧，我上網睇咧，佢話我有好多唔同嘅佛牌嘅咁樣。咁我有一段時間咧，因為感覺嗰排咧好似好混滯啊，樣嘢咧身體又唔好啊，又棘住呢度啊，棘住嗰度咁。咁我諗啊，不如買一個泰國佛牌，即係當求安心都好喎，咁樣。咁後來咧，我先再上網 search 咧，嗱，嗰位朋友每一個決定，無論係關乎咩事咧，做少資料搜集先，呢個係我個人嘅建議。咁我就睇咧，哇，原來佛牌唔係就咁佛牌嘅喎，佢有唔同嘅佛啦，好似有分五種唔同嘅佛嘅，一種 陰牌啊咁樣嘅， 又係啦。另外就算係菩薩咧，都有幾種唔同嘅菩薩，每一個菩薩咧管唔同嘅嘢，咁就唔好。即係求其買一個，因為你都要尊重翻你買緊呢一個係咩菩薩咧，或者佢係咪真係幫到你咧？係 啊，係 咁樣，亦都有好多咧。嗱，呢個真係個人嘅選擇，唔係道人迷信啊。帶咗佛牌之後咧，有啲嘢唔做得啦。另外好似夜晚又要除低佢，唔可以帶住嚟瞓啦，即種種種種。阿吳偉聰喺呢方面有冇涉獵啊？ 其實咁啊，近年咧我信咗神啊，神话俾我哋听，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嗰个许冠杰讲 嘅，系啊，呢个系歌神啊，冇错，呢个歌神啊， 嗰个许冠杰讲 嘅，系啊，歌神系咁教我哋啊，咁所以变咗好多嘢都冇乜强求。有人话俾你听，喂，戴咗个佛牌会发达啦，即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啦。 胡伟忠发达啦，就系咁。 边度系？即系你睇我可以挣扎求全，即系咁，即系最紧要知足啦，最紧要知足啦。即系我唔，即系我绝对唔会相信就系话。嗱，假設一個乞衣 ，OK， 咁佢戴咗一個好勁嘅佛牌，佢會即刻變富翁咧？唔會，頂籠就係平時啊，可能咧就 多幾個人俾錢佢， 係啦，冇錯啦，咁係好生活好少少 咁解。 但 係都係一個乞衣咯。 但係你都必定要繼續努力，要繼續行乞先得。如果唔係嘅話，啲錢真係唔會喺天裏邊跌落嚟嘅。咁即係都靠自己咯。咁同埋戴佛牌又好乜都，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向善啊，對人好啊，即係你。做壞事個神佛唔會幫你嘅，即係你做好事啊，個神佛睇到啊呢條友都值得幫喎，咁變咪可以幫下你咯。咁但係當然就要都自己知自己事啦，唔好即係有啲太過分，你唔好玩個神啦。話俾你聽，我要去紅館開演唱會嚇、啊，你條僆仔你做 唱歌 節目主持人啫，有乜資格上紅館開演唱會？即係玩我，即係考我啫，係嘛？咁、即係你唔好揾啲嘢去考個神啦，係唔得嘅。咁你即係我希望咧即係每日多翻少少收入啦。咁 合理嘅要求， 多翻少唔係一億喎，係可能即係三二百啦。咁好啦，呢條友都叫知足啊，就幫下你啦。咁都會有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即係哇幾百萬買佛牌出嚟就刀槍不入啊會飛咧？咁呢個我自己都好質疑嘅，我都 冇錯冇錯。其實相信咧自己。都系用努力去工作嘅。嗱，其实胡伟聪啊，即系喺我哋嘅访问啦，今日最后一次啦，我都想问下咧，其实如果而家作为香港人咧，喺泰国，你觉得即系如果佢真系谂住吓，可能系退休或者唔知啊，即系去短暂地度一个长啲嘅假咁，我以前都有谂过，因为有啲酒店咧，佢有啲 suite 咧，你可以长包噶嘛，有啲叫月租噶嘛，咁譬如我又用一两个月去住下咁样，喺嗰边咧有冇啲我哋香港要适应嘅，即系譬如你真系谂住住一个长啲嘅时间啦，又或者退休喺嗰边咧，自己买间屋啊咁样，中伏嘅机会高唔高噶？不如你俾啲 advice 我哋啊。 中伏嚟講，第一就係梗係買二層樓最好啦。咁跟住，然之後睇下嗰個地方近唔近 BTS 站咧。咁當然即係近平都有，但係哇老泥咁遠，跟住又唔近 BTS 站，除非真係避世嘅啫，否則的話就唔好啦。咁而另一樣嘢，頭先雖然你講過就係話，可一個月兩個月咁，但係其實根據而家嚟講咧，你泰國只係可以逗留30天嘅啫，之後你咧就要。 即係要再續嗰個 visa， 咁你喺嗰邊佢幫唔幫你續有一件事。咁如果唔續嘅，以前有啲人就話：，嗰個柬埔寨早出晚歸，咁咪等咗人啦。咁但係若然你經常係咁嘅話，當地嘅 immigration 咧會有機會唔俾你入境。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咁但係話買咗屋可唔可以經常喺度住？係唔可以嘅，買屋還買屋。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決定用一啲嘅所謂嘅退休 visa 啦，有得買嗰只叫唔知咩咩卡啦，係貴賓卡啦咁。買嗰啲貴賓卡咧，你就最簡單就係、是。去包你五年，你五年之内你喺度自出自入都冇人话你啦吓，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嘅选择 啦。但好似有年纪嘅系咪？退休 visa 咪有一个年纪嘅限制， 好似五廿几岁咁样咯吓。 你唔可以话廿岁跟住我而家退休 系啦。咁所以变咗有啲人啊，可能真系想试下离开香港第二度住咁。咁好啊，你要考虑第几样嘢。第一，你係用咩 visa？ 以前就係話，喂，學生 visa， 甚至有啲所謂義工 visa 咁。咁但係而家冇依支歌噶，咁變咗你又未夠年紀 退休。咁你嗰時咧，你嗰時得嘅？ 啊，嗰陣時我係用一個 working visa， 因為我朋友間公司請咗我。 OK OK。 咁變咗喺咁嘅環境之下，你但係好人好者唔係個個咁容易需要一間公司會請你依證手續，每個月俾你交税，這個係難嘅咁。咁好啦，咁你弄唔到啲 visa， 咁你可以點啊？咁你。即係去柬埔寨又返返嚟，咁經常又唔得㗎嘛，咁唯有就買嗰隻咩貴賓卡就會即係穩陣啲囉，否則的話係難㗎。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你去到之後，咁你點樣去搵食呢？你不能夠話啊，我去搵工做啊，去酒店做 part time 咁，冇嘅。你冇工作證，你唔可以做嘢嘅。咁唯一就係話 你發達咯，或者你大把錢。 我有個香港朋友就係可以做會計嘅，做嗰啲 accounting 嘅。咁喺泰國，佢仲可以透過網上面幫香港嘅客做啲會計嘢，咁咪冇問題咯。咁依然賺緊嘅係香港錢咯。咁但係你話喂做 YouTuber 拍片得唔得啊？傻啦，即係唔係個個都十分成功嘅，我都唔係十分成功，我啲片都唔係個個中意睇嘅咁。咁你話如果就諗住靠拍 YouTube 嚟賺錢咧，更加真係唔使點諗啦咁。咁所以就除非有一嚿錢慢慢搣，又或者啊，原來你中意炒下呢樣炒下嗰樣嘅咁，又或者啊，你正如我所講，你做 account 嘅。对住部电脑，如果你做 design 嘅，帮香港人 design， 对住个电脑都可以做到嘅，咁咪可以咯。否则的话，如果你去到想话开间茶餐厅或者点咧，就有当地嘅困难啦。 总之每样嘢做决定之前，自己要谂清楚吓，唔好人做你又做吓。好啦，咁作为节目嘅完结前咧，我想问啊，胡伟聪嗱，你而家系太古通胡伟聪啦，未来嘅路你而家好后生啫，未来嘅路咧，仲有啲咩想做定系未做噶？ 哇！以前有人問嗰樣嘢就即刻搞喊我，但我而家堅強咗，未做嘅嘢咧，想做嘅其實都有好多，咁但係都唔到我諗啊，都係嗰句啦，神話俾我聽啊嘛，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啊，咁好多嘢係你係咯，即係希望會發生，盡力去做，希望佢會發生，但係就唔保證會唔會發生，只能夠盡力啦。總言之就係話盡自己能力去做啦。咁我係有啲嘅夢想，有啲嘢想做嘅，咁但係。到而家做唔到，我唔知他之後有冇機會做到。咁但係 講唔講得出嚟㗎？ 講個隱喻啦，即係每個歌手佢都希望能夠喺紅館開演唱會。 哦，原來你想紅館開演唱會。 當年啊，蔡峰華一曾經講過話，點解同期嘅一啲歌手個個可以喺紅館開演唱會，佢唔可以咧？係因為啲歌唔好聽啊，樣衰啊，定係點樣咧？樣樣都唔係，係因為一啲嘅人生際遇嘅關係啦。咁而自己即係。同業嘅呢類嘅旅遊達人，好多人都去咗一啲紅館開演唱會啦。咁而自己都依然係喺 醫館 走，喺醫館嗰度唱緊啦。咁我都希望能夠有一日係可以去到紅館啦。雖然有好多人都話而家唔興嘅，冇人去紅館啦。咁但係作為每一個歌手，我諗佢嘅終極夢想都係上紅館咯。 一個比喻嚟嘅啫， 冇錯啦， 冇錯冇錯。 唔好搞錯，我唔係想唱歌嚇。 我知我知我知，即係喺你嗰個界別，即係你只係用紅館。紅館咧就對於歌手嚟講最高境界啊嘛，係 啦， 係咪先？你有冇喺呢个界别，终于有一日能够企上最高的境界，做到一个最高嘅旅游达人？ 我就唔系好高5尺7嘅啫，咁希望日后个所做嘅事业啊，或者各方面有更加高少少嘅成就，就已经好满足啦。 阿 Roger 胡伟聪咧，俾我感觉咧，因为其实我哋真系今日第一次，虽然都识咗好多年啦吓，即系 over 个 phone 啊，或者喺嘅即系喺媒介里边啊，喺电脑大家见到啊，虽然系咁，但系今日第一次见面，我感觉个人咧好真啦，同讲嘢咧系 语无伦次， 唔系唔怕死嘅，即系讲翻晒好多佢人生嘅经历啦、态度啦，同埋佢嘅理想啦，咁样我衷心祝福胡伟聪喺未来嘅日子可以达到最高境界，佢自己想做到嘅，终于有一日可以做得到，好嘛？ 多谢你， 多谢 best， 好，多谢晒胡伟聪，多谢晒，拜拜。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子人。 早晨 Eric， 早晨啊， 喂喂， 早晨啊，老友， 早晨吓， 系、嗯、 好，喂，多谢 Eric。嗱，今日咧，我哋嘅话题由你带咗好冇？ 好啊，系啊。嗱，今日我哋就讲下。咩狗品种系比较恶啲嘅，同埋点解啦？ 其实我哋因为嗰日咧，我同阿多 点样可以做到乜嘢帮，即系减低个机会， 减低嗰、那个 养只恶嘢啦。 系啦， 恶嘢、哦。 其实冇第一样嘢，大家冇结婚啦吓。 冇咩啊 ，sorry， 讲笑啫。 乜嘢啊？你 做乜嘢？ 攞 语无伦次。 食咗乜嘢啊？你唔好乱噶嘛。 你乖啦。 其实咧，十次有九次咧，养只恶狗咧都系人为嘅。 点解嘅？ 我都觉得系。 因为我见好多人咧，就我最近都有一个，即系其实唔系最近，成日都有噶啦。啲单张话边，即系有发明单，有十种最恶嘅狗咁样啦 吓。一定有 嘅。唔同，睇下个最单张喺边个国家出，有唔同嘅品种。咁、样就有啲咧就好典型嘅，即系嗰啲基本上香港唔俾入口嗰啲禁狗，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样噶啦。 嗯，系。 咁样就啊。譬如有個叫 American Pitbull Terrier 係出名偏向可以 aggressive 嘅、而最緊要係佢 aggressive 嗰陣時真係會整死人嘅，咁就 好危險。 係啦，咁啊依啲好極端啦。咁我哋講下香港，即係依啲冇咩用啦，因為係咪都禁狗都養唔到噶咯，養咗養到個都係傻嘅，所以就變咗。變咗我哋講下即係我哋真係。 但係咧 ，Doctor Eric， 我想問多一句，你即係據你所講，香港係有啲品種嘅狗係完全唔准入，係咪？係咪因為佢哋有往績咬傷過人，所以佢哋被禁啊？ 原因係咩？ 唔係，嗰啲狗係傳統係個品種 breed 出嚟咧，係 breed 佢去跟攻擊打交嘅。 哦， 鬥狗 有咁樣㗎，原來。 鬥 所以就禁咗。 咁鬥狗係即係有時係鬥狗啦，即係同啲狗去鬥啦。不過有時係真係攞嚟攻擊人嘅，所以嗰啲係攻擊人。 係、哎、啦、哦、，OK， 係。 所以有某啲地方嘅話就唔可以俾佢哋。 有隻叫阿根廷，我唔記得叫乜名啦。不過就話因為我二十幾年冇見過啦。係、咯，有啲就係咁樣嘅，所以嗰啲冇啦。不過咧，我有少少有好多我認為咧，如果你想知道咩狗品種咧，係。可能偏向惡咧，有少少你估唔到咧。我自己心諗咧，就其實咧，如果你去嗰啲 list 咧，講話 B B 狗最得意嗰啲品種咧，係好多時咧都可以偏向大過惡嘅。 即係 B B 狗會特別惡。 即係 B B 狗得意嘅。 有個 list 就講 B B 狗最得意嗰啲 B B 狗啦。有個 list 咧就係講世界最惡嘅，唔好講嗰啲激進狗，你排出曬嗰啲打狗啦。其實咧 ，you will find 咧個 list 係好多 overlap 嘅，唔係全部，唔係全部啦。 咁、可唔可以咁講，即係話佢 B B 嘅時候就好得意，但係當佢長大，如果你又教得唔好，佢又會變成啲好攻擊性嘅球，可唔可以咁？ 啱啦，係啦。所以譬如啦，好多就係第一個黑名單喺上邊咧就。八点九， 八点九 系咩？ 系咯，有冇狗细个你未见过 B B 嘅八点九啦，肯定 B B 嘅卡通片啦， 系啊，一零一八点九啊嘛， 系啊，得意到爆，未见过一只咁得意嘅，好得意，点点九 B B 嗰阵时好得意嘅，好完美一只狗嚟嘅，其实 B B 嗰阵时，不过咧大个咧就系嗰啲因为佢 B B 得意，咁有个 syndrome 我哋叫 small dog syndrome， 不过咧其实我认为应该叫 cute dog syndrome，small dog syndrome 咧就系好多品种，譬如 Chihuahua。松鼠狗永远都喺个黑名单上面啦，约克车厘啊，澳洲 Silky 车厘啊，呢啲咁嘅好迷你嘅品种咧，细个都好得意嘅，呢啲都系喺得意嘅 list 上面嘅啦，定。不过咧就大个咧就 ，Oh my God， 因为佢得意而引致到啲主人唔当佢系狗咁样。 嗯、即系冇教佢系咪？ 八点九唔系细狗嚟嘅， 当系啊，当佢个毛毛。 狗 毛公仔咁样，即系冇话人咁样啊，人都唔会咁样啊，所以就变咗咧就极极之中坏咁啊，佢只狗好嗰时 即系中坏，所以叫 cute dog syndrome 系咪？即系越可爱咧就越中得坏。咁但系头先阿 Sarah 都讲佢斑点狗咧，我哋其实香港都成日有斑点狗， 系 但斑点狗细个嘅时候都唔系好细啫，系嘛？ 唔係好細嘅啫，其實記得細個，如果講緊 B B Q 嗰陣時舊咧，就唔係一定好細只嘅。 哦、oh, okay, okay. ， 因為 可愛 嘅，但反而大隻狗，細粒咧就 Q， 係 Q 同細粒係有對對比例，所以全部 by definition 嗰啲乜嘢品種好大嘅品種啲狗，細個嗰時都可以好得意。 我明白啊，係、嗯、啊，我係細粒，但我唔 見過 B B 狗咧同惡， 但你被種壞咯。 我系啊，就系、是。 不过事实上， 咬你 佢个品种系有影响嘅、哦，有啲品种系疏疏地嘅，譬如头先我讲 Chihuahua 系好多喺哈名单上面嘅，因为 我觉得 Chihuahua 有时真系噶， 好神经质， 系啊，好神经啊， 即系喐啲肺，嗯，系咪？我觉得即系可能我冇养过啊，即系首先厘清。 系啦，所以有少少先天嘅，唔好唔会，即系我认为有，我谂你当有 20% 机会先天咁样啦。不过咧，就其实咧，就其他后面 80% 其他嘢啦。另外啲因素都系可能同遗传有关啦。好多品种系大个恶咧，好多时细个系比较多遗传嘅痛楚问题嘅。 嗯，咦？嗯，所以其实为咗保护自己。 所以所以咧，其實咧，香港都我呢幾年我都記得有幾單新聞咧，即係有即係狗咬狗啊，狗咬人咧，都係金毛嘅。 金毛金毛沉煤犬啊！你讲 系啦，或者拉布拉多，我记得几年就好似有金毛攻击咗阿婆。 但系唔系话呢两种即系金毛同埋拉布拉多系好听话嘅咩？其实 系啦，不过香港咧，我发现香港啲品种咧，其实系激动啲嘅，而咧就系、是我偏向咧个品种嘅 quality 差啲嘅。 点解啊？ 点咩咧？ 点解嘅 质素系乜嘢咧？就系、是。佢好多有啲遺傳嘅髋關節痛楚或者其他問題，嗱記得一樣嘢，性格都係遺傳嘅。 嗯 嗯，嗱二咧就係、是、好明顯你髋關節或者膝頭哥有問題都係遺傳嘅。如果你 B B 狗嗰陣時候都成日都好痛咁樣咧、嗯，你大個即係大個就會好你睇 心情都唔好啦。 係啦，星球大戰或者乜鬼嘢，好多時個壞人都係因為比細個本身好人嚟嘅，不過就係慢慢痛楚成根係啊。 係，所以個童話故事都係咁嘅，係啊，其實佢都唔想噶嘛。 因為一個唔係幾開心嘅童年。系咪 童年阴影嘅？ 所以如果你童年成日都面对痛楚，你望住兜梁又痛，因为你脚痛；你望住个电视又痛， 嗯、 你望住个云又痛，你就好快即系 short 噶啦。 但佢又唔识讲，嗬？咁你掂佢嘅话，咁佢就咪咬你咯。 系啦，去心理医生都冇乜用啦。咁咧就变咗依啲狗咧就嘅，所以有啲问题咧你可以医疗上医嘅， 系、 嗯、啊。 但心理上咧， 心理有冇得医噶？有冇心理医生医狗？ 系咯， 有嘅，有嘅，有嘅。其实我哋都会用人嘅anti-depression 药啊，或者神经药嘅，去帮啲狗。 咁、嗯、但系 不过好似人咁样咧，你唔会就咁抌一个人去一个精神病院就食啲药啦。其实好多时候你都要同一时间去改变嘅行为，同即系同步进行，即系用改变行为加食药去帮只动物嘅。 明白。 嗯、 但系我想问翻咧，调翻转啦，有啲嘅譬如地盘啊，或者啲豪宅，佢根本上系想有啲攻击性嘅狗去保护嗰个主人、嗯、或者系叫守门口嘅，会唔会有呢啲 case 嘅？即系会唔会？ 哇！你真系嗰啲人就俾自己麻烦啦，即系你想冇朋友就咁做啦。好明显你、嗯、如果你 train 一只真系保护嘅狗咧、 嗯， 如果你我即系我见过啲好叻嘅 trainer 啦、 嗯， 基本上咧系系要你可以，佢只狗可以识分析噶，识分析啊，佢保护嘅细路仔嘅，你举只手落去，即系咁拍佢头嘅，只、 嗯、 狗唔攻击你噶、 嗯， 你抢佢个 lollipop， 佢所以俾你，你所以攞手去攞，佢唔会打攻击你噶， 不过 就 on the moment 你去佢或者做啲嘢咧。佢就識分析你係攻擊緊佢，佢就會攻擊你噶啦、 哦。即係佢有思維嘅，佢知道你只係同佢玩啦，定係真係想攻擊佢，係咪咁意思？ 啱啦，啱啦，係啦。所以又訓練。不過如果你揾一隻我哋叫我記得澳洲嗰時候叫 junkyard dog，、 嗯、 即係地盤狗啦 ，junkyard dog。咁、嗯、就嗰啲咁嘅狗咧，就其實就乜嘢人都追，咩人都追走嘅，間唔時咬下你即係咬下人哋只腳或者個啰柚、 嗯。 所以咧就嗰啲就。 有 噶，無謂咯，真係你真 係，你行過佢就廢你噶啦。 係啊，追車噶啫嘛。 係啊 係 啊， 我咪就 追出馬路噶。 俾呢只狗咬過咯。 我知啦， 但係佢哋因為佢疏疏地，定係佢受訓係要咁樣啊？ 唔係啊，佢基本上冇天生天養。 系、啊、地盘狗啊嘛， 系啊， 系啦、啊，保护自己嘅地盘啫嘛。 佢会好多时系困咗喺个地盘嘅， 系啊， 冇 多数都系咁嘅。 嗯，诶，冇同人接触，只狗就咁啦。我见咁多年咧，其实即系我讲话 Chihuahua，、 嗯、 我哋之前有讲过被咬最伤嗰下都俾只 Chihuahua 咬啦。 嗯哼， 啊，第二最伤就约瑟车厘啦。不过咧。 就其實咧最危險嗰只狗就唔係呢啲嘅，最危險都係同 size 有關嘅。最危險嗰只狗，我記得喺澳洲有隻都 都伯文係 啦，完全冇人掂到嘅，佢自己主人掂到嘅。喺嗰個問佢點樣啦，喺後跑後欄嗰度走嘅啫。 哎呀！ 咁其实点解会变成咁？佢总会有第一日噶，即系佢啱啱 B B 嘅时候，主人都掂唔到佢，咁点样带佢啊？点喂佢嘢先 ？B B 嗰阵时玩完抌噶，只狗好烦啊，抌佢出街大小二便咁样，咁就永远都唔行佢，永远乜嘢？只狗咧，基本上我记得系嚟睇医生，掂唔到，喐唔到。我基本上咧，佢主人唔知点样用唔知咩力量带咗入间房 間， 之后咧。all weekend 都系塞间房报警，因为基本上系冇喐唔到嘅。 咁即系睇医生都睇唔到噶咯， 睇唔到噶啦。所以我哋做医生好得意嘅，就只猫或者只狗都好啦。就如果佢 aggressive 嘅，即系我会同啲客讲就系唔好用只手指靠飞。如果佢唔好搏，唔值得搲，唔俾俾佢咬。如果佢做唔到咧，我哋要谂办法噶啦。咁我做醫生，我有好多辦法去有啲藥可能嚟一個禮拜打一支針，或者有不過咧，事實上咧，如果你只狗惡到咁樣咧，只貓惡到咁樣咧，就我局限咗我醫療個方法噶啦，有啲 treatment 我俾唔到噶啦，係咁噶啦，就變咗你只狗係 as far as 呢只動物嘅情況咧，就係、是、有啲藥係永遠都用唔到噶。 點會俾唔到咧？因為其實你可以俾啲鎮靜劑佢噶嘛。等佢镇静啲嘅， 人叮跟住，唔得噶，你有好多病都俾 你治疗，你就掂唔到佢，系嘛？即系连打嗰支针你都 系啦，就死咁样，有神衰竭，你俾唔到镇静剂佢噶，好危险噶。 哦，明白， 即系冇嘢可以做。 咁可唔可以用嗰啲咧？即系警犬表演咧，咪会又带住啲嗱喺度咬嗰啲手？ 定将啲药溶落啲水度咯，等佢食咯。 即系喷佢， 动物有时动物情愿死都唔饮嘅。 吓！ 系， 即系唔系咁简单？啲狗仔就好明显，我哋都知道啲狗猫啲嗅觉好犀利， 佢闻到有药， 摆粒啲嘢食。有啲狗就有啲狗傻傻地乜鬼都食，不过有啲就死都唔食。 我试过，因为嗰时睇完兽医咧，俾啲药唔食，咁攞啲狗粮度咯，佢一闻到啫，唔食啊，狗粮都唔食。系啊， 我自己食咁贵啲药。 系啊，同埋有啲猫狗真系好有即系敌意嘅，即系又见到啲咧，你控埋啲想睇啊，佢已经呼呼咁嘅，啲猫都系 啲你啊。 系 啊， 所以系有啲猫咧就 all talk no bite 嘅，所以都要行。 咩叫 all talk no bite 啊？ 不过咧， 得个把口， 有啲猫就 talk 同埋 bite 都有噶啦。 狗啊， 系啊，得把声咯， 系啊 ，all talk no bite 咁咬人嘅。 有啲 all bite no talk 啊，咬咗先啊 ，all talk no talk 咁。 咁即系如果系嘅话咧，其实我哋喺买狗之前嘅话，都冇得好讲噶咯。如果你听你咁样讲， 系 嘛，即系冇话边一种。 嗱，有讲啲有用嘅嘢啦。一就係、是、如果你養隻狗有心理準備，你要訓練得好，係教訓練 discipline 佢，係即係唔係打，即係 discipline 即係意思係訓練 教導啦， 裏邊啊教導佢出街，同人 social 啊，要帶佢出街，一定要出街，同埋一定要接觸其他狗、其他人。同埋咧，帶去睇醫生洗嗰陣時咧，唔同狗種有唔同嘅 process 嘅。有啲狗咧就要譬如做豬肉手術，要照 X 光睇個風關節有冇事。有啲咧就可能中途要 check 隻眼，因為隻眼有啲品種會視覺膜脫落嘅。咁就你嘅品種有唔同，不過又去跟住醫生嘅指引，貨唔同嘅品種去 check 佢 ，make sure 佢冇天生嘅痛楚啊！ 唔該曬， 問問專業人士啦。 好， 唔該曬，多謝你， 拜拜。 好，時間差唔多啦，即安日送上，聽日10:00再見大家， 拜 拜。 由勞工處提供資料，風騷快活人製作，職業安全廣播劇，現在開始。 红、橙、黄、绿、青、蓝、紫，哎呀，到底咩色好睇啊？红色，红色系代表 love， 啊、哦，热情 passion， 好，红色，啊、我中意，一于就红色啦。 喂 ，Sarah， 搞咩啊？喺度咦我我。 哎呀，经理人啊，你唔好催我啦，我拣紧安全帽，今晚要出场啊。 咦，好嘢、啊，咁早就拣定安全帽。不过我哋呢啲咁嘅工地 show 咧，其实都唔使咁认真啦、啊。你是但拣一顶戴咪得咯，横掂你戴咩颜色都好睇啦，女神。 诶、哎，唔制啊，你笑人嘅。 喂，边个话工地 show 就唔使认真啊？仲有边个将我啲安全帽攞晒出嚟啊？呢啲唔系玩具，亦都唔系你哋 show 嘅道具咯。 耶、yeah?。 你咪盈盈，你认唔认得我啊？我系表姐 Sarah 啊！你嚟我哋个工地 show 帮手啊 ！Sarah 表姐，我系负责呢个地盘嘅安全主任啊！ 咁就好咯，有你响度，肯定安全，我哋就放心。 仲未放心啊？因为根据建筑地盘安全规例，所有进入建筑地盘嘅人士必须佩戴适当嘅安全帽。因为佩戴咗适当嘅安全帽之后咧，就可以减低头部受伤嘅风险，再配合埋其他附加配件一齐使用嘅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减低工作时其他相关嘅危害。 我知道知道，我哋即刻戴先啊！ 啱啦， 咁、欸、我都戴咯、 啊。点啊？识唔识戴啊？使唔使我帮你哋啊？ 唔使，因为我以前做厨师噶，我都戴惯厨师帽，好易啫。 哎呀，顶安全帽咧，嗰啲带又挂住我下巴，好唔舒服啊！经理人啊，有冇铰剪啊？帮我剪咗佢啊！ 啊，我都觉得嗰啲带咧勒住条颈好唔舒服啊！诶、哎，我都顺手剪咗佢先。 唔好乱嚟，放低把铰剪先。 啊、哇！盈盈，身为你表姐啊，你咁大声喝佢，我话俾你阿妈知噶。 你有你话，不过而家话俾你听，安全帽嘅带系真系好重要噶，因为帽带可以限制安全帽嘅移动，确保其紧系于佩戴者嘅头部，令到安全帽发挥应该有嘅保护作用啊。 哎呀，咁我明啦，如果戴安全帽冇配备帽带嘅时候，有机会会出现以下嘅情况，就系可能令佩戴者嘅安全帽移位甚至松脱，失去咗预期嘅保护作用。 啱啦， 谂谂下又系，如果啲工友响进行离地工作嘅时候咧，不能从高处堕下，帽带咧就应该能够有效防止安全帽松脱，啊，避免个头部直接同硬物产生碰撞，同时帽带亦能够防止安全帽因各种嘅原因松脱而从高处堕下，咁啊避免造成高空堕物嘅意外啦。盈盈，我觉得啱唔啱啊？ 讲得啱，不过唔该即刻放低晒啲铰剪先。 啊，知道。不过盈盈表妹，我想问咧，我见过啲安全帽咧，好型仔噶，有好多配件噶。嗱，我印象中咧，顶安全帽咧有啲有灯噶，其实有咩作用？有冇限制？或者咩情况下先可以合法地加添配件呢？ 冇错，最常见咧就系头灯，为咗确保工地照明充足，等啲工友进入昏暗嘅环境做嘢嘅时候咧，可以利用头灯提供近距离嘅照明。咁样工友唔单止唔需要手握电筒，仲可以腾出双手。特别系喺一啲密闭嘅空间，沿梯具上落嘅时候，工友就可以好容易咁保持梯具嘅三点接触，安全好多噶。 果然系好聪明同方便嘅配件啊！ 咁我想知咧，如果我做嘢嘅时候咧，我中意一路做一路听。听音乐，咁我可唔可以加个 headphone 耳机噶？ 听音乐嘅耳机就梗系唔得啦。 咪系，请你翻嚟做嘢，定系请你翻嚟听歌噶？ 我都系问下啫。 喺一般嘅情况底下，安全帽系会阻碍工友使用耳罩噶。不过有啲耳罩亦可以作为安全帽嘅配件使用，亦都唔会造成任何阻碍。 明白啊！总之选择听觉保护器之前咧，应该先委任合资格人士进行噪音评估，以确定噪音水平及噪音频率特性，并考虑听觉保护器响唔同声频下嘅减音能力，确保适合需要而认号需为呢个劳工处认可噶。 正确 啊！原来安全帽都有咁多学问嘅，经理人啊，趁依家仲有时间，陪我去拣听觉保护器啊！ 都好，你想衬咩颜色，我帮你揀啦。 咪住，你哋唔可以咁做㗎喎。 点解啫？ 因为所有额外配件必须为制造商嘅原厂配件，并与安全帽相容。安装配件之后系唔可以影响安全帽原有嘅保护功能㗎。此外，好似呢一啲耳罩咁嘅配件，亦必须为劳工处认可噶。 唉，一顶安全帽都咁多学问，经理人啊，下次咧都系唔好帮我接呢啲工地 show 啦。 话是话，你哋讲咗成日咩工地 show， 其实喺边度搞噶？ 咪喺你呢个地盘搞嘅咯。 冇可能啦，呢个我地盘点会俾你哋搞活动？你哋搞清楚先啦。 经理人啊，你问清楚先啦。 我点会错啊？等阵查查查，呢度咪100号咯。 我哋呢度十。号啊，100号喺后面嗰个表演场地先至叫工地，你哋搞错啦！ 啊，搞错啊！你明知我搞错，你都唔出声噶？ 咪系，走啦！ 咪走住， 想要我签名啊？ 错啊！我想要翻你手上面嗰顶安全帽啊，经理人，唔该你都放低啊！工地 地工作要有合規格安全帽，咁樣做起嘢上嚟先靠譜。我係伊卡。 另外提提大家，2023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已經生效，職安健法例的最高罰則已經提高，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1,000萬同監禁2年。職安健守法，勞資雙方都有責，切勿以身試法。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你与我每日相约补课，但互望目光总会躲过，放胆试别又难。